星期五晚的呢個疫症咖喱飯， 係啊，哇，真係全世界大流行啦！而家係 好快㗎啦，我估全世界大流行。咁咧就喺呢個疫症期間咧，咁 YouTube 咧就收窄呢個言論自由啦，咁就受到呢個鹹濕菜嘅指示啊，就喺 WHO 要求啊，呢個 YouTube 就係即係將嗰啲評論武漢肺炎嗰啲咧就。控制他們不可以賺錢咁樣，所以就變成係即係所謂黃標事件。咁大家都話一月三十號武漢肺炎之後咧，這個 YouTube 先至執行呢個黃標政策。其實唔係話俾大家聽，我自己嘅城寨嘅節目裏邊咧，最多開始嘅嗰一次係我 comment 呢個樂慧玲嚟香港出任中聯辦主任之後，全部變曬黃標。之前咧仲有綠標嘅，綠標嘅意思即係咧。即係自由落廣告啦，即係廣告收益係會多過黃標。黃標即係建議嗰啲廣告商咧，就即係當係呢個咩啦，有敏感話題啊， 唔落嘅， 就好少啦，即係變咗。咁啊，大幅跌到得幾百蚊一集。咁啊，最好笑咩咧？琴日咁我同阿 Anthony 啦，同埋於飛就喺呢個 RFA 嗰度錄咗一次 自由亞洲電台。 係啦，咁就自由亞洲電台，即係美帝嘅傳媒啦。再加呢個城寨同花生台三台， 即係三台聯播啊！ 三台聯播呢、這個 YouTube 就唔知死嗰一集，琴日嗰一集都係黃標， 都係黃標。琴晚嘅 係啦，琴日嗰集係討論 YouTube 利用疫症去收緊言論自由，竟然都係黃標。嗱， 一提疫症兩個字都出事， 我就知道咧，美國咧 FBI 嘅總部咧，其實喺樓下嗰啲電視係播緊 RFA 嘅節目， 特、 包括埋廣東話嘅節目嘅。我就好希望美國嘅聯邦調查局去調查一下，究竟 YouTube 嘅外判內容審查嘅工作裏邊係乜嘢機構，同埋呢啲機構裏邊嘅人係咪小粉紅？ 係咪俾人滲透咗㗎？咁樣係 嗱，有啲喺美國嘅 IT 嘅人咧，就即係爆料啦。佢話即係以佢哋嘅經歷啊，即係做 AI 嘅，要 Google 嘅 AI 咧就係差唔多全球最先進嘅。即係個人工智能， 係啊，佢個量係， 所以係不存在所謂佢而家推卸責任，就話 AI 一刀切，而導致到好多即係旅行節目又黃標，飲食節目又黃標， 即係由呢個人工智能做嘅啫，唔係我哋人為嘅。 即係我就叫朱經緯模式啊，就係一碌警棍卜曬，理得你係呢個途人啦，理得你出去旺角行街、情侶行街都好，全部都卜。咁問題呢個朱經緯模式咧都係假嘅，係 YouTube 用呢個理由。嚟去應付阿蕭生啊、李慧玲啊、吳志森啊佢哋嘅質疑，呢個都係假嘅，因為根本 AI 係咩意思呢？正正就係取代一刀切啊嘛，你明唔明啊？ 要有啲區隔咁樣。 係啦，人工智能咩叫智能啊？就係可以揀到哦，原來咁樣嘅 context 咁樣講呢個字咧，就唔屬於呢個所謂敏感或者製造恐慌或者叫做 fake news。究竟乜嘢嘅 keywords 會歸納成為 fake news 咧？咁樣。咁就在於佢呢個所謂嘅即係 backlist 嗰啲字眼係乜嘢？咁最重要係咩呢 ？YouTube 其實係有一個叫 whitelist 嘅，即係話佢隨時可以人手解鎖嘅。 哦， 即係佢鎖錯你。 唔係淨係交曬俾人工智能嘅。 唔會嘅，即係話佢鎖錯你。而家呢件事發生咗兩個幾禮拜、三個禮拜啦。如果佢係要處理嘅，佢一早人手解鎖啦，將你擺翻落去 whitelist 嗰度啦。 因為有人投訴話可以好快處理噶嘛， 即刻可以。全球的 server 去處理的，根據 Google 的技術，是完全做得到的。那就是說，由之前三個禮拜前黃標事件開始在網絡出現，到現在成為一個新聞，Google 都不處理，YouTube 都不處理。那我就有合理的懷疑呢，這個是 YouTube 和中共合作去進行言論審查。當然在美國也發生一些右翼即係共和黨嘅右派同 YouTube 嘅爭拗，亦都係牽涉到言論審查嘅問題。咁就打到上去咧，就係法庭嗰陣時咧，咁法庭判出嚟咧，就係話佢一個所謂私人嘅言論，所以唔符合呢個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嗰個嘅標準。 即係 freedom of speech， 即係政府就冇一個所謂介入，冇一個介入。 嗱，當然呢個對我哋嚟講唔係一個好嘅案例。 嗯。 不過我亦都希望，如果熟悉美國法例嘅律師可以俾啲 advice 我哋。如果喺咁嘅情況下邊咧，我哋睇到香港嘅言論自由係越走越黑暗嘅，真係。主流媒體九成俾中共控制。 係啊。 而家連美國控制嘅呢啲嘅所謂科技巨人，都配合中共去進行香港嘅廣東話，唔係就係廣東話，添啊，台灣都係嘅。係。華文啊，總之。華人的這些言論審查，嗯，那我就說如果是你就要提高個透明度告訴我們，究竟你外判去做這些審查的公司是什麼人， 這個透明度是怎樣，怎樣是去執行， 有公開的， 為什麼執行在一個過程裡面出現了這些這樣的漏洞。 Facebook 一半 AI，一半人工審查， 嗯， 人工審查的五間公司外判是 Vendor 來的， 嗯， 全部是公開，嗯，Facebook 甚至安排傳媒去訪問這些審查員 哦， 睇佢哋嘅工作， 以示清白咁樣。 以示清白，係咪？因為個透明度係好緊要嘅，你透明度高，你先至可以令到人哋信服嘛。 嗯， 如果唔係，你 Google 你嘅 premium， 你嘅股價嚟自咩啊？係嚟自你嘅光環啊嘛。係，係嘛？係嚟自因為你話美國科技企業就係唔做審查，唔好似大陸咩抖音啊、微博啊， 唔係政治掛帥嘅， 冇呢個嘅中國 firewall 啊呢啲咁嘅嘢，綠霸呢啲軟件裝落去啊咁，嗯，樣。你才有這樣的 premium。 如果是的話，我就很希望那些機構投資者就真的要發起這個什麼呢，就等於當年對付 Nike 血汗工廠， 嗯， 在印尼設立血汗工廠的消費者行動，對付這個 YouTube 和 Google， 嗯，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會配合這種這樣的行動， 這個就跟當年 Yahoo 將司徒事件裡面的電郵交給國安局是一樣，但那件事的嚴重性，我相信很多人是沒有留意到這件事的嚴重性，特別在西方的傳媒裡面， 嗯， 所以第一步我就會要求莫乃光去訪問美國的時候，嗯，親自在向美國的媒體 raise 這個問題，這個牽涉到一國兩制， 因為莫乃光、梁繼昌和譚文豪呢就去美國， 是， 啊，就受邀請呢就就這個的美國香港人權法是去做這個提供資料，啊，有一個交流樣的， 啊，香港人權法裡面其中一個條件就是一國兩制的實施， 嗯， 一國兩制實施裡面根據郭榮鏗2018年12月的匯報，美國朝野的五大訴求，第一點23條立法， 嗯， 有冇執會唔會會唔會有計劃？四中全會已經通過決議， 嗯， 香港要進行國家安全立法， 嗯， fail 啦。第二點就係呢個嘅民主派嘅人有冇被政治檢控？啱啱好三月頭，肥佬禮五點鐘被捕，仲有楊森同埋李卓人。八三一當日喺銅鑼灣出現嘅150,000人， 嗯， 唯獨你喺度啦，我喺度啦。點解會有三條友被起訴？民主派嘅三個元老被起訴咧？ 嗯， 好啦，呢，這個就係所謂嘅政治檢控，亦都出現 fail。第三點，五大訴求裏邊嘅第三點，就係，是，有冇記者被拒入境或者被逐。美國戰地記者 Michael Yon 喺泰國入境入唔到境，佢係報導咗香港嘅反送中運動超過150小時，遣送翻原機送翻去泰國。呢，這個第三點 fail， 係嘛？第四點就係，是，究竟有冇拖延呢個嘅雙普選？到而家 香港的民主進程啊，憲制改革嚇， 從來都冇人知道幾時會實行呢，這個都未 open 嗰個 conversation 啊， 提都唔提 嗰個雙普選嘅對話都冇提過添，其實係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五大訴求裏邊全部 fail 曬嘅，咁即係話而家再加埋呢一點係咩啊？就係，是，根本上香港嘅傳媒係俾中共全部直接控制，你睇。無線話唔播頭以事論事，就即刻批准唔播。呢個係發牌條件嚟嘅。通訊管理局根本上就係同呢個 CCTVB 係大家打龍通，因為 CCTVB 後邊嘅老細係上海文廣集團嘅黎瑞剛，呢個係 keeper。後邊實際上係共產黨，嗰，那個實際上係中央電視台，所以佢話唔播。香港特區政府就話你可以唔播。咁即係話香港其實本身嘅言論自由已經收到好窄。 係啊，本來話唔播仲要付呢個4億嘅頻譜費，後屘又豁免咗。 好簡單 ，Gary， 你哋自己做議員咁多年，新民主同盟咁多區議員，有幾可接受無線新聞訪問？ 嗯，絕無僅有， 絕無僅有。點解啊？因為佢劃咗條線，就係唔准訪問呢啲人啊嘛，嗯。 所以呢個係根本冇言論自由嘅。每到選舉就咩啊？全部訪問民建聯、工聯會。 平時跟住阿收工南走去政府總部嗰度抗議一下，咁啊跟住咧， 李思軒琴日去肥佬禮播，咪播足咁耐。 就擺喺個新聞嘅第一條、第二條嗰度啊， 係。好啦，而家問題就係咁啦，剩翻嗰啲啲咁多令到中共恨之入骨嘅係咩咧？就係、是、新媒體呢五年嚟爆發嘅力量。是足以令到九成受中共控制的主流媒體發揮不到作用， 廢了武功， 廢了武功。所以我覺得啊，這個不是 AI 的問題，也都不是說因為一刀切，不是因為那些 vendor 去審查的時候出了問題，絕對不是。這個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這個是 YouTube 配合中共去收緊言論自由。如果你說不是，麻煩你 proof 給我們是，是嗎？這個亦都要納入去在美國討論香港民主及人權法和香港關係法是否延續這個香港獨立關稅區裏面，一定要考慮這件事， 成為了 一個條件，就將 YouTube 如何協助中共審查香港言論自由這件事放在美國輿論的 agenda 那裡。如果不是，我們在香港怎麼吵是沒用的。希望梁繼昌好、莫乃光好、譚文豪好，去到美國見到媒體的時候特別去 raise 這個問題，因為呢件事影響係深遠，影響深遠。嗰日見面，基本上 YouTube 其實係只不過係耍香港人，係冇任何嘅承諾，冇任何嘅方法去解決，亦都冇講過話要將呢種一刀切嘅模式改變。 係過場式咁樣形式主義話，你哋 大佬啊， 咁我哋就同你傾下。 Radio Free Asia 亞洲自由廣播電台係美國官方嘅媒體嚟嘅，你都黃標，咁仲有咩好講？我想問一下。我覺得是過離曬譜嘅喎，真係嗰日我哋討論緊嘅 YouTube 自己嘅言論審查。琴日大家上網睇翻，上去 YouTube 睇翻嗰段片，一個鐘頭，我哋唔係討論武漢肺炎嘅，完全係討論緊 YouTube 世衞點樣協助呢個中共去做呢個嘅漂白。 武漢肺炎只係講話喺呢個背景之下出現咗呢個咁嘅言論審查。 如果你話 AI 嘅水平係咁樣嘅話，咁你呢個 AI 你就唔該執咗佢啦 ，Google。如果你的 AI 技術就是當我們三個人討論 YouTube 借武漢肺炎進行言論審查，而你覺得我們是散佈一些叫假新聞，或者是做一些引起公眾恐慌敏感話題的事的話，你的 AI 如果是這樣認識這件事的話，那我覺得你的 AI 後面其實還有一個老闆，就是叫做習近平，那個不是 AI 來的，那個是一個真人， 又或者是為中共是去工作的人，被滲透的人是去介入這個 YouTube 的人。 我昨天我都沒有出聲，我說我的心就想了，究竟昨天這個三台聯播的節目會不會是綠標呢，還是黃標呢，果然就真的出了黃標 了。 是啊，就是說這個是根本上是一個既定的政策，他在會上否認是不會根據你的台過去的 history 去 backlist 你，我覺得不是，很明顯我們城寨就是被 YouTube backlist 的了。而究竟 backlist 的原因是什麼，大家心知肚明。我們有沒有散佈過任何的什麼戀童啊、ISIS 恐怖襲擊啊這些東西，或者是借這個天災人禍走去發布假新聞說武漢肺炎死了100萬人啊，這些東西是吧，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聽這麼久我們節目，知道我們對中共的批評是很尖鋭，不過我們的批評是一種觀點，不是什麼假新聞， 還有建基於事實， 建基於事實的分析、 判斷、分析， 任何的評論節目和所謂的假新聞，你不可以兩者混為一談。如果你的 AI 是能夠將兩者混為一談的，這個就不是 AI 來的了，我覺得。所以我很希望泛民的代表團去到美國，第一件事要將這個 YouTube 的情況向美國的傳媒反映，因為他們未必，主流媒體未必關心，未必即係 focus on 呢個問題， 佢哋連掌握都可能未必掌握， 因為呢個對香港 意識得到而家呢個問題 嘅傳媒嚟講，本來啊冇咁關鍵嘅。點解咧？譬如你喺日本、韓國，就算你 YouTube 做呢啲咁嘅撲街嘢都好啦，因為人哋日本 NHK、日本嘅富士電視台、大量嘅私營電視台存在，仲有有線電視，係唔會好似香港咁撲街得一個免費發牌電視噶嘛？係嘛？咁所以我就係話。所以人哋又唔會咁理嘅，但香港唯獨是新媒體已經 YouTube 已經成為一個最後尾係相對嚟講仍然有言論自由空間嘅地方。如果佢都收埋皮嘅話，好多人話咁你咪另起爐灶咯，得嘅其實。不過你就冇咗個 reach 到嘅人，即係接觸到嘅人嘅數目， 大幅收窄咗嗰個接收得到信息嘅數目。 呢個就係中共嘅目的，佢唔係要殺咗你啊。等於 YouTube 佢唔係要你發布唔到啊，發布唔到就紅標啦。 佢令你苟延殘存。 佢黃標嘅意思即係話，第一佢唔派 traffic 俾你，第二就係咩咧？唔派廣告俾你，然後跟住你咪陰乾咯，同而家對付香港電台一樣。佢就陰乾你啫嘛，就跟住再咩？令到 YouTube 嘅 KOL 冇辦法成長。 生存不到， 因為你的言論如果是很激烈，或者是批評得很尖鋭的對中共，你就沒辦法成長，因為你的 reach 到的人很有限，你的廣告收益很少，你做做下你就沒興趣了，你小眾將你 marginalize， 他的目的是將你邊緣化，他不是要封了你的聲音，因為封了你的聲音就吵得更厲害嘛， 會有反彈，會引起反彈，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記住，即是現在這個 YouTube 同一時間出現的是什麼呢？就是網上面好多人討論嘅啦，就係呢個藍絲陣營嘅培育嘅 KOL， 冒起，西洋突然之間， 子敬啊，係咪？你睇下佢幾多人？ 西門子， 西門子敬啊，李子敬啊，係啊，仲有嗰啲咩黑超哥啊、華記啊，仲有一紮嗰啲咁嘅女人都唔知邊個嚟嘅，而家好多嘅你留意下， 唔知名 嘅 係啊， 係嘛？譬如眾志一買口罩翻嚟，後邊嘅大台就指揮呢紮 KOL 咧，就全部攻擊呢個眾志，話佢賣口罩賺錢啊、甩水啊，咁啊跟住啊漲爆又講話咩兩毫子嘅口罩唔知賣幾多錢喎、 啊？十蚊廿蚊咁，總之多好多啦。 總之就成全線攻擊嘅，同一個方位攻擊嘅。咁呢個亦都你睇到啦，即係話。他哋部署的是打緊新媒體的仗，呢、這個好清楚。佢哋亦都搶佔緊呢個新媒體嘅培養佢哋嘅 KOL。同一時間 ，YouTube 就係將黃嘅呢邊嘅 KOL 嘅影響力將佢邊緣化。點、會咁巧？你問我真係 同一時間出招， 係、點會咁巧啫？如果你話總公司冇呢個政策，咁我就懷疑係而家 YouTube 裏邊中層負責緊呢個廣東話市場。的那一部分的人出了事了，那總公司要派人去 investigate， 究竟哪一些人是中共擺入去的小粉紅，究竟他是 engineer 還是什麼呢？還是 marketing 的人呢？如果不是的話，你在整個 YouTube 的版圖，香港的而且確是不起眼，是不是全世界的市場裡面， 如果看個流量來說， 但是如果你看個重要性來說，美國政府一定要去 investigate 這件事，因為這個香港的言論自由已經是空前受到打壓，全部是被中共 90% 已經控制了，黎智英就被拘捕。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YouTube 失去了它那個言論自由的角色的時候，這個對香港的影響是不能成比正比的，因為在 YouTube 眼中是小事，但在香港眼中這個是大事，這個影響相當深遠。所以我說完之後，大家希望可以除了 comment、like、share 我哋嘅節目，咁亦都希望大家係多啲將我哋嘅節目 share 出去俾其他人睇，因為而家都唔知道可以係即係佢呢種咁樣嘅封殺嘅方式會持續幾耐。咁呢個亦都係大家要盡力去喺新媒體戰線啊！呢個新嘅呢樣嘢，九月選舉前咧，我敢寫包單。YouTube 有任何呢啲咁樣嘅奇異行為咧，係會喺九月選舉出現的。 陸續有嚟啊，其實係。 因為嗰個駱惠寧講咗嘛，嗰、那個係政權保衛戰嚟噶嘛。九月啊，立法會如果失去半數議席嘅話，呢、這個係失去政權嘅共產黨示威。咁你估佢會用乜嘢方式嚟壓迫呢個 YouTube？ 應該係無所不用。 YouTube 五分一收入嚟自中國企業嘅廣告。 早兩三年你就會見到好多呢個幫港出聲啊，呢、這個點新聞啊、橙新聞啊，呢、個堅媒體啊，類似呢 啲， 但堅鳥網慢慢去冇發揮到原本應有嘅，咁啊而家透過一啲去做就一啲新嘅 KOL 藍絲嘅 KOL 出去打另外一場，開闢另外一啲新嘅戰線，但係同一時間就透過 YouTube 呢啲收緊嘅言論審查，係去雙重去打擊啊！ 嗱，依個如果有機會同呢、這個有聽眾話係即係同 Solomon Yu 同埋呢個 Marco Rubio 傾下，嗱 Marco Rubio 咧一定理解呢件事嘅，點解咧？因為佢自己即係Ted Cruz 啊、Marco Rubio 呢班咧。共和黨裏面的即所謂被指為右翼的議員、一樣是跟 YouTube 開緊火的、是啊，是跟 YouTube 開緊火的，咁所以如果 佢哋都有受影響， 我頭先講就係話，因為佢哋審查緊佢哋嗰啲右翼嘅致富嘅言論啊嘛，一樣嘅。咁所以咧， 如果是的話咧，應該過到去咧，有機會，我相信好大機會見到呢個 Marco Rubio， 係、 嗯、 應該同佢提呢個 YouTube 呢件事，佢就會知道咩事，一定知道我話俾你聽。 嗯嗯， 即係佢哋已經係本身已經係開緊波啦嘛，同 YouTube 係、嗯。好啦，翻嚟講講我哋今日嘅呢個主題啦， 都係疫情嘅更新啦。咁啊，當然啦，今日嘅大新聞或者琴日嘅大新聞係咪就係日本同埋呢個泰國都封關啦？咁啊，但係琴日嘅傍晚咧，泰國就確認咗咧就唔係封關，不過咧就將香港就列為咗呢個疫區嚇。但係你入到疫區之後咧，即係你入境泰國之後咧，就冇一樣嘢咧叫做強制隔離14天嘅嚇，只係而家暫時嚟講咧，對我嚟講係一個 lip service 啦咁樣係。但係日本就嚴重好多啦，日本咧就係向中國、向南韓發出了一個入境簽證無效的一個這樣的安排， 要重新申請簽證，免簽沒 了， 入境之後還要隔離， 免簽證待遇沒有了，還有香港免簽證，就不是澳門，只是香港免簽證，因為我們持續是有這個確診的數字，入境之後就要去一些特定的隔離的地方，那裡就要隔離14天，很多香港人你大家知道，很多香港人就視日本是一個即很喜歡去旅遊的地方來的，我相信影響的人數是很多的，雖然就是說現在因為有疫情，很多人都是不去旅行，但是你看一看昨天日本宣布這個政策之後，有大量的旅行社立即停曬佢三月嘅嗰啲嘅團同埋嗰啲旅行團嘅數量咧，你都知道咧，其實仲有好多香港人咧係選擇日本去外遊嘅，係 一來就避開香港咁即係 depressed 嘅環境啦， 係 呢半年嚟，即係大半年嚟，咁、 嗯、 我相信好多人亦都未必係去選擇去啲日本嘅人口集中嘅地方啦，因為好多選擇可以係去九州啊。 系啊， 去呢个 偏远少少嘅地方， 北海道啊咁样。咁你去到嗰啲乡郊地方咧，你真系觉得即系好似即系真系可以唞下气咁。 系，同埋有啲父母就见，唉，小朋友吓，或者系即系停咗学嘅学生吓，咁佢哋都要即系困喺屋企太耐啦，咁点咧？ 台湾又要隔离啊嘛。 系啦， 本来 就 去 一去日本啦，咁样咁，但系而家连呢个机会都冇埋噶啦，系。但是大家知道其實現在如果我們要更新一下大家，或者 inform update 一下大家，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入境措施，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都是、就是、香港人是不得其門而入的，包括這個巴林，即係只要你係過去14日曾經到訪過或者過境，唔係中國大陸係香港啊，嚇咁都係被禁入境。大家知道巴林咧，其實咧，如果你要去希臘啊，去呢個嘅歐洲好多地方咧，旅行社又好，你自由行又好咧，都係會喺巴林嗰度係去過境要轉機嘅。咁巴林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其實好多地方都係去唔到嘅，係嚇。咁啊，再加埋俄羅斯啊、以色列啊、啊菲律賓啊、尼泊爾啊咁嗰啲咧，其實而家好多地方都係限制香港人入境嘅啦，係嚇。 呢、這個全球嘅大爆發咧，即係所謂嘅 pandemic 嘅呢個疫症大流行咧，就嚟緊嘅啦，我覺得。我不理呢個鹹濕菜究竟升不升級都好。 係啊，所以德國咪就係冇理到世衞就自行宣布咗而家呢個係 你睇下 國際嘅疫情嘅大流行嚇。 梁卓偉話 technical 已經係大流行㗎啦。係 啊， 呢個係完全唔需要拗嘅。 嗯， 唔係政治嘢嚟嘅呢個，係睇嗰個嘅發病嘅情況比例、死亡嘅比率咁、嗯、樣去決定係咪大流行。 係啊，你睇而家英國韓國。嚇！呢個法國啊，仲有呢個而家最多嘅意大利不斷上升，仲要上升嘅速度咧，係快過中國好多嘅話咧，你係會全面擴散嘅。而家到美國都係啦，美國嘅加州亦都宣布咗，州長宣布咗進入咗緊急狀態嘅啦。 進入緊急狀態。嗱，大家記住，香港呢方面，林鄭月娥呢個無恥之徒就出嚟 claim， 話政府抗疫成功。 嗯， 政府呢嗰啲無恥之徒咧，就將市民嘅努力咧。同埋，其實我哋都有份嘅，其實就叫人哋一早戴口罩， 係 嘛？叫人唔好聽政府講，係、 嗯、 咁樣嘅情況底下，香港嘅社區爆發咧，係的而且確係受控嘅。 係啊， 而家嚟講，不過我好擔心係咩咧？就係、是、當全球大流行嗰陣時咧、 嗯， 就會有第二波出現。 嗯、 第二波出現嘅係咩咧？就係咧嗰個疫症會由其他地方傳入嚟，唔係淨係大陸添，唔係淨係大陸。即係而家好似今日有一個喺印度翻嚟嘅， 係啊，58歲好似係， 58歲。好啦，當全球都有呢啲個案，你睇到意大利係好犀利，喺意大利北部蔓延嘅情況，同韓國係一樣。咁、 嗯、 而美國咧，我覺得咧， 一 spread 嗰陣時咧，因為佢哋嗰個嘅防疫嘅諗法同亞洲人有啲唔同，因為我哋經歷過沙士，始終咧台灣同香港咧，特別係台灣又係經歷過沙士咧，咁所以佢哋嗰個嘅成個社區防疫嗰個意識係好高。 係啊，因為係喺防疫抗疫，特別係喺未出現社區擴散之前，個時間係好緊要。如果你掉以輕心嘅話咧，係出現咗開始出現咗社區擴散咧，你就要做翻好多嘅工作咧，係去阻止 啊。因為佢哋 真係掉以輕心㗎，你見到 多人戴口罩。 係啦，韓國啊、意大利啊、美國都係嘅，開頭都話我哋嘅情況係同中國大陸同香港係唔同嘅，咁但係就啱啱。開始落咗地之後，出現咗社區擴散咧，就出現翻一模一樣香港嘅呢個搶口罩啦、排隊買口罩啦、去超級市場嗰度搶日常生活用品啦、搶廁紙啦咁樣，差唔多好似複製緊香港曾經出現過嘅嗰種民眾嘅恐慌咁。 澳洲就啲華人嘅大媽走去搶曬啲物資添啦， 係啦， 報紙，澳洲嘅報紙將內文變成廁紙嘛， 係啊， 送啊， 係啊， 即係你以為香港搶廁紙啊？好啦，而家就唔單止係搶廁紙添啊！而家德國就宣布咧，就唔出口嗰啲嘅口罩，即係防疫嘅物料啦。 係 咁啊，大陸就繼續唔出口啦。嗱，我想大家提醒大家一句，市面上好似大家成日都話，好似好多口罩，好多口罩。嗱，呢個係一個可能係暫時性嘅現象。當韓國、日本、歐洲嘅德國等等呢啲國家都唔再出口呢啲嘢嘅。 其實而家有四五個國家已經禁止咗出口啦，限制出口啊。 自己唔夠啊， 係啊， 係嘛？呢個 KF94 啊，自己唔夠啊，所以佢要增產，然後要配給制。 係， 韓國都係咁樣。咁即係話我哋會面對跟住下一波咧，就係你去全球搜購呢啲材料嗰陣時咧，係比起二月嗰陣時咧係更加難。 係啦， 更加難。咁你話係咪淨係靠中國大陸增產出嚟嘅咧？咁我覺得中國大陸嘅增產就會俾咗工聯會，呢個好清楚嘅，俾咗狄志遠， 係 俾十萬個中聯辦，然後變成係佢哋嘅一個恩主嘅施捨。咁你唔舐咧，你就唯有喺街嗰度買貴嘢啦。係啊，嗱，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小心防範。咁係咪要而家即刻去囤積咧？咁我覺得亦都要，即係你要諗下你付出嗰、那個。即係而家其實好貴嘅，都仲係二百幾蚊。 係啊，仲係好貴價係嚇。個貨源係多咗，你係買到嘅。 但 係 個物 嗰、那個代價， 嗰、那個價錢係比起以前嚟講係貴咗三四倍嘅喎，仲係。我記得以前咧就$40一盒，一盒50個。咁如果$200嘅話，已經係五倍嘅咯喎。$250嘅話，差唔多已經係五倍幾嘅咯喎，已經係。咁所以對好多人嚟講，如果呢個疫情全球大流行，即係話佢唔會喺一段短時間裏邊會過去嘅。對口罩的需求會持續，而供應會減少，所以這個大家真的要小心。我們印那個雷冠，現在 Gary 他們現在 都開始投產了， 五個辦事處成功投產了，上個星期搞了一大輪， 要試好多的， 是的，因為又失敗又成，那你們現在開始排隊了嗎？ 排隊了， 排隊了， 排隊了，我們用 Google Form 的，跟城寨一樣的。 多不多人排隊？ 多啊，多啊。我哋仿效你咧，本來咧就係50個到咧就嚟，即係散一次貨咁樣，我哋打夠50個，咁就散一次。咁啊，阿任啟邦喺大埔嗰度一次一排隊就已經百幾人排隊啦，已經由成個禮拜可以唔 知 道再。 我到而家派咗今日派200個名額， 係 200個名額。之前派咗170， 係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咁我哋係2月22日嘅12點開始登記喺Google Form嗰度。我而家今日派緊嘅係2月22日12點，12:20多登記嗰啲人， 係啊，真係， 即係話喺12點之後即刻登記嗰啲人，而家登，而家我哋派到12:20多，即係話如果派到12:01嘅話，可能已經排到3000啦。 而家係幾千個，我聽阿卡文講話6000多個，六千個係。 咁但係我哋盡力。都會去做，大家記住 keep 住嗰樣嘢，攞咗翻去之後，你唔好當紀念品。你而家唔用，你而家有其他嘅一次嘅 surgical mask 都好，你 keep 住唔見咗嗰個雷冠。當佢真係呢啲嘅 surgical mask 係出現短缺嗰陣時咧，佢就會好有用， 就幫到你啦， 就幫到你嘅真係。 我做完節目翻去又翻 office 嗰度撳著部機又通宵打，我而家所以而家成日翻辦事處夜晚開到好夜就係咁解，等佢打完之後咧又撳掣，係啊， 要收割 啊 嘛。 唔係啊，我要計準個時間喺十一點幾嗰陣時又可以通宵打，第二朝翻去又有一批打好啊。 嗱咁咧就我都會繼續咧，就因為我啲機咧有啲要更換咧，更換咗之後咧就會。等你打一批嘅手足上嚟咧，就等佢哋 office 多啲 office 咧，可以咧擺呢啲 分散少少， 分散個排隊。 係啦，地區責任制咁啊，唔使減輕下城寨呢度嗰個排隊壓力嘅係。 咁我哋都盡力嘅，我哋而家咁我哋基本上我哋計劃就下個禮拜咧，嗱聽日咧我哋晏晝咧三點鐘都會派，星期六都開埋，咁就三點到六點。咁咧我哋就聽日派嗰啲咩咧，就唔使登記嘅。 哦。 因為我哋好多出面嘅手足咧，就印咗一啲咧其他 version 俾我哋，就唔係我哋5 DN 1 L 呢個。 係，哇！真係 冇字嘅， 百花齊放。係 啦，百花齊放，起碼有 好多設計，好靚啊！ 款至七款。 係啊， 咁我哋就收集咗咧，就大約有百幾個。 喂，真係連龍牆咁樣。係 啦， 咁嘅咁嘅效果嘅而家係。 咁聽日大家記住啦，聽日你只要係三點鐘嚟呢個衛業街116號， 係 聯邦工業大廈2樓，咁咧我哋就會。即係排隊啦，當然大家攞啦。 使唔使派籌？ 我唔知道有幾多人攞啊，當然。咁就會將我哋嗰百幾隊咧，就會派曬出嚟。 不過你咁啊，咁你預百幾個籌啊，要係穩陣起見。 穩陣起 見。你可能真係要係咁，跟住派完嗰個籌就話就大家唔好再嘥時間等。 係啦，咁但係嗰只就唔係我哋城寨設計嗰個版本嚟嘅， 係手足做嘅。 其他嘅打印嘅朋友咧，就印咗交俾我哋，然後叫我哋去分發。咁有一部分就係我哋早期。去自己印開始印嗰陣時嘅一啲早期嘅版本、都有我哋自己印嘅、兩部分都有。咁、另外咧就我哋遲啲會都將呢個 file 同阿 Gary 啲團隊 share 咧，就係呢個係一啲我哋打印嘅小組嘅手足設計嘅，就係、是、 好設計啊。 係啦，就係將嗰個口罩勾住啊，就擺喺條頸後邊，就唔使擴住個耳仔。 係啦，令到隻耳仔咧戴咗半日呢個口罩咧就會好痛嗰個效果嘅。係。 咁呢個印嘅話咧，就速度亦都好快，一日可以印到幾廿個嘅。咁啊，要派嘅話咧，都可以派嘅數目都可以比較多啲。係。咁所以咧就盡量用到現有嘅資源。咁大家記住，你攞咗嗰啲朋友咧，你千祈唔好咧走去攞咗當玩具啊，或者即係。不知道推了去哪裡、因為我自己估計、這些的反而、那些初手藥我不擔心、口罩會再度面臨短缺的當全球大流行的時候首先首當其衝的口罩的因為以前那些國家任你買他現在發覺死了、韓國已經面對這個問題了嘛因為那時 KF94 其實在卓越很多地方有得賣 你看見是真的很驚訝的一模一樣香港通宵排隊條隊是橫跨幾個街口的情況 現在在首爾一樣 一模一樣出現在其他國家那 裡另外如果我們都會找一些即如果有朋友是在當地居住的香港人我不知道他們譬如 3M6系7系在當地有多 popular 如果他們需要、support 去打印的話我覺得香港人是應該去幫他們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早一個階段是在別人那裡買了他們的口罩 是、 如果我們能夠幫到他們的也可能就是如果他們當地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有 3D 打印機啦、可以呢就是即刻有 STL file 給他們就可以開始用這個方法來去處理起碼暫時頂住先。 有些歐美國家未禁止口罩出口市面上面他們還未有一個防衛的意識是個個都是戴口罩但你去到那些賣口罩的地方是賣光你就會知道還有很多大陸人是全球是去賣口罩現在還是跟著寄回來的或者寄回大陸的他們那些不是現在是倒賣的 香港人都是 還有這樣的是 昨天我看新聞又是一些網上買口罩走人數啊 是 苦主好多噶、你唔好以為啊，山大盞賣有柴啊，一個幾千一個幾千。如果你有得成幾百人幫襯嘅話、 你就幾廿萬噶啦， 就幾廿萬噶啦，然後咪走咗你數咯。因為好多時係 through Facebook 或者 WhatsApp group， 咁咪死啦，唔知道邊度追，係嘛？咁所以咧都有一啲無良嘅香港人咧做緊呢啲嘢第二就係倒賣啦，將全球搜購到翻嚟嘅口罩就去標高價，然後 mark up 少少 ，mark up 少少，你以為啊 ？mark up 好多 ，mark up 多多啊，其實 好多係。 咁我哋有一啲係物資咧，而家我哋一路都分發緊出去嘅、除咗俾阿 Gary 啲兄弟之外， 咁我哋有俾社民連啦，亦都有俾啲長期病患嘅組織。咁而家我哋有一啲係醫護級別嘅， 醫護級別 Dupont 嘅呢個杜邦嘅呢個嗰啲叫做德偉強，即係白色差佬攞曬醫管局 哦，成套嘅嗰啲 係啦，嗰啲嘅 由頭笠到落腳嘅， 同埋咧就醫院用嘅 cover gowns 我哋都有嘅。咁啊，亦都有一啲係面罩帽入醫院用嘅，插喉嗰啲人用啊。咁醫護如果需要嘅話咧，咁可以 PM 我哋，我哋就會提供。當然你話喂，嗰啲係咪醫管局俾你入去急症室用啊？未必，因為佢會覺得保險唔包啊等等呢啲問題。係啊，咁但係就如果譬如醫護本身可能佢需要替換嘅，或者佢醫管局俾一套，佢冇辦法替換。咁佢入去嗰陣時咪用醫管局嗰套咯， 多個選擇啦。 係啊，平時嗰陣時咪用自己帶翻去咯，咁樣啊，亦都可以咁樣去選擇。咁所以記住，大家如果係需要嘅話，今日已經開始有一啲，譬如嚟自瑪嘉烈啊等等嘅醫護咧，我哋 provide 咗啲物資俾佢哋。咁我覺得係香港人不能掉以輕心。林鄭月娥講嘅嘢，我哋調翻轉諗得噶啦。佢話香港抗疫成績好好乜乜乜，你調翻轉諗得噶啦，即係話就嚟撲街嘅。係 啊，過去嗰三四日有大量呢個武漢翻嚟嘅香港人400多個， 400多個 嗰個亦都係有好多專家擔心或者憂慮或者預計第二波嘅社區爆發，就係因為佢哋翻咗嚟咧個風險係大咗嘅咁樣係嚇，咁所以點解要小心就係咁咯係。 同埋而家好多時候你見到咧嗰啲口罩生產，譬如阿王維基都好咧，買唔到原材料，因為嗰個熱熔布咧唔出口嘅中國。咁所以而家有咗生產線嗰啲咧，買唔到材料，有材料生產嗰啲好明顯就係同中共有關嘅啦。我覺得，即係無論係佢嘅物料嘅來源啦。咁啊，王維基就話好似喺東南亞訂到嗰啲嘅， 哦係啊， 係啊，訂材料翻嚟。咁你可想而知啦，佢要喺東南亞訂翻嚟，佢係最先話願意去成條生產線， 係啊， 俾20萬美金買翻嚟噶嘛。 機就有啦， 機一早翻咗嚟噶啦， 廠亦都有啦，係爭原材料。 係啊，嚇，機一早翻咗嚟噶啦，咁所以咧就亦都要諗下，如果係嗰個出現呢個恐慌嘅話咧，咁我哋同時兩條隊走路，我哋就會做一啲嘅，而家一路揾緊人去做一啲布嘅口罩，可以換 filter 入去嘅。 哦，中間嗰層咁樣攝入去， 面個係防水布，然後咧就中間攝一個 filter 入去，咁咪因為嗰個防水布就可以洗嘅，即係換咗個 filter 啦。 哦， 咁樣，咁一個 filter 就。個防水布可以比不織布可以受咗潮之後，不織布就唔用得，所以一日要用兩個嘛。 係啊， 但如果用防水布咧，底面嘅話咧，咁嘅情況就比起用呢個 surgical mask 係好嘅。 即係隔呢個飛沫 同埋嗰個 noise， 你呼出嚟嗰啲嘅霧氣啊、濕氣啊， 冇咁容易整濕中間嗰個。 中間個 filter 係啦。咁呢兩樣嘢我哋都要，即係好多人話喂，覺得好似我落曬營咁樣。咁大家阿 Gary， 我諗你打印過嚟都知 道， 一定會落營。你仲要見到我哋出邊？ 我擺部 3D 打印機就喺我隔離，跟住我就喺隔離嗰度用電腦啊，聽電話喺度做嘢咁樣係。跟住一撳完之後咧，又再做咁樣係。 咁啊，我哋就我通常都係咁啊，我作息時間就係因為我要盡量 make use 嗰部機咧。咁所以我就夜晚夜走，因為咧佢如果要 print。多起碼一部機運作要成9至10個鐘，或者12個鐘。咁我中午翻嚟或者朝頭早11點零鐘翻到嚟咧，撳咗機之後咧，佢下一 round 咧收割之後再撳機咧，再印咧，係差唔多要11點嘅。 哦， 咁所以一陣間做完節目之後咧，我要等到11點收割咗啦，即係鏟起曬啲膠啦，整翻個 platform， 整翻靚佢啦。調翻好曬所有出問題嘅嘢之後再撳，走嗰陣時12點嘅啦，差唔多係。咁起碼咁樣咧，佢就通宵運作，通宵印。咁我到第二朝翻嚟咧，就可以收割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我就只係得生產量只可以得一半， 三分二，你少咗三分一， 係啦，少咗 通宵嗰8個鐘頭， 就係少咗通宵嗰8個鐘頭。咁所以咧就大家要記住啦。咁啊，另外我哋。希望可以盡快派出去，就唔好坐住喺度。印完之後 多啲人用，咁大家可以節省到呢個嘅外科口罩。 係啦，咁如果係嘅話咧，就我希望可以每日都派得到添。咁有啲朋友上到嚟，佢就唔知道要 Google Form 登記嘅，咁就 係啊，頭先都有位啊， 係。係啊，即係當然我哋見到啲老人家，我哋都會即係通用啦，其實。咁亦都希望大家即係如果喺 Google Form 排得後邊嗰啲，就耐心啲等候啦。咁因為事實上打印係需時嘅，其實。咁亦都係，我覺得 都反映到香港人的一些創意、 嗯、 我們叫社會創新，就是因為有中學老師今天交出第一批打印機。 是哇，好嘢喎，終於利用學校那些打印機了， 有一間學校響應、啊、而終於有產出了， 是 還要是 work 的，得的， 掂的， 掂的，是做出來是掂的。咁所以我就話唔係多，但係只要有人響應嘅話咧，咁、嗯、咧就我覺得慢慢滾雪球咁樣，即係碌出嚟咧、 嗯嗯。 如果肯動，因為差唔多大部分嘅中學都有打印機嘅、 嗯、 3D 打印機，有啲唔止一部添。咁如果係動員到學生學校去做咧，你可以設計你哋嘅 version 嘅。其實坦白講，你喺旅館嗰度印你自己校徽， 係啊，學校嘅名 咧，你唔中意我哋咩 Five Demand， 驚政治敏感嘅話，你咪印住。嗯DGS 咁咪得咯，咁咪型咯，係嘛？你唔用黃色咯，你用藍色咯，係嘛？或者你用呢邊 DGS 呢邊灰色，呢邊藍色，咁咪校服咯，係嘛？印住 DGS 可以有好多創意， 好多創意㗎，係啊，好多創意啊，解決到問題得㗎啦。學生翻學冇口罩咁點啊？大把學生有3M6200啦，係嘛？你問我，啲老師唔知啫嘛。如果你俾佢戴嘅話，俾佢用嘅話，咪學校唔使因為冇呢個 surgical mask 提供而翻唔到學咯。 有啲老師可能唔知道咩嚟㗎，六係七係豬嘴咩嚟㗎？咁可能會係咁嘅，係。 係啊，嗱，所以我就話，即係千祈唔好放棄，就係咁啊！一間學校響應都好，即係我都好感謝嗰個老師。今日我見到佢上嚟交課俾我， 係啊， 係啊，咁啊交咗一代，咁啊佢有啲技術問題，咁啊揾啲義工幫佢解答，亦都係反映到咧，就係有。有心人咯，我覺得佢、嗯、初唔識嘅， 唔識嘅，試嘅佢自己都 係試嘅，係啊。咁嗰啲 PLA 嘅膠料都係我俾佢嘅， 係嘛？ 係啊，佢有機，佢、 啊、 肯做，咁我話得咯，咁啊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今次抗疫成功，坦白講，我都未出嚟去鬧呢個政府嗰啲嘅裏邊嗰啲嘅衰格嘢，我所知嘅衰格嘢，竟然就林鄭出嚟講，係、嗯、嘛？話自己。政府點做得點好 點好， 跟住仲撲街咩咧？去工聯會 邀功喺度打電話， 做義工打電話。 我係特首， 第一句竟然係我係特首。喂，點解歪工聯會？ 你真係咩水平啊？ 係嘛？你話工聯會送藥上去俾大陸係義務性質 ，fine。咁但係點解淨係工聯會咧？係 啊， 係嘛？呢個咪就係嗰個報告裏邊所講嘅，要利用抗疫嚟去協助。建制派選舉咯， 即係喺大陸裏邊工作或者係長居定居嘅香港人，你唔接觸工聯會喺大陸嗰啲嘅辦事處嘅話咧，你就有機會咧係唔能夠得到香港特區政府送上去嘅藥啦。 定係工聯會個 network 先得，咁其他人 咁你講緊乜嘢咧？ 我想問，點解政府等於工聯會咧？點解唔係由社會處自己去揾自己嘅 service 咧？係嘛？其他 NGO 咧？點解淨係得工聯會咧？點解特首要坐落去做呢場大龍鳳咧？當然，嗱你問我啊，佢黐埋麥美娟嗰度咧，其實係令麥美娟死得更快嘅，因為根本上呢個就係咧充滿住一頭烏蠅曱甴嘅一個喪屍嚟。 啊嗱，麥美娟，你唔好再講五個字粗口鬧我啦，咁樣我而家去你嗰度幫你手打電話啦，咁樣大家今日睇到個媒體影出嗰張相咪咯， 係嘛？ 林鄭喺前面後邊打電話嗰個就係麥美娟嚟㗎，爛口娟啊係。 我如果我試下，下次我打佢先， 係嘛？ 等佢一聽到，喂，我係特首咁，撲你個街啦！即刻吸佢。 你知唔知唔止係咁啊？而家地區，我想話俾你聽，喺1124即係區議會選舉全部敗選嗰啲建制派候選人，全部蒲翻曬出嚟啊！喺地區裏邊派嗰咩物資啊？租翻個辦事處啊！租翻個辦事處，跟住咧就打電話俾啲街坊，就去嗰度攞啊啲物資啊，做登記啊咁樣。 有冇人問過駱惠寧話嗰100,000口罩，咪就喺嗰度派咗咯？ 嗰、那個聯盟話揾到1,000,000口罩添啊！而家係 嚇 話好多口罩啊，所以點解嗰啲係啊？點解全部走翻曬出嚟啊？係 嗱，所以我就話呢個口罩選舉咧，無論我哋城寨幾辛苦都好咧。我哋都會繼續徵集物資，好多人就話：細良，你做其他嘢啦，唔需要再做呢啲嘢。我話俾你聽，當然好多議員係好 hea 做喺地區裏邊、但係有啲有心嘅，亦都知道呢個咧係同選舉有關，同九月選舉有關。 絕對係啊！ 如果你想話光復議會，亦都將政權保衛戰打敗中共，你就要記住，就算係一桶漂白水，都係同呢個戰役有關。千祈唔好咁交。不要以為就係話我哋唔做呢啲咁嘅政治嘢，對唔住。如果嗰個係所謂做一啲嘅叫做訪貧問苦嘅嘢，幫助市民嘅嘢，嚟攞嗰個嘅將來嘅支持，呢、這個亦都係非建制派需要做嘅。 所以無論點都好，就算幾少嘅物資送到嚟，我徵集完之後，都會一次又會再去俾新民主同盟好。其他有啲我主動揾嘅，譬如長毛啊、社民連啊，佢哋亦都係有一啲嘅個別我哋節目主持人嘅區議員啊，譬如阿 Bonnie 啊嗰啲，係嘛？咁亦都係呼我哋城寨接觸過嘅系統，將佢派出去。當然我哋梗係冇諾惠寧咁犀利啦，十萬口罩日日嚟係嘛？但我哋俾咗五千就五千，一萬就一萬。其實 so far 我哋而家到而家派出去嘅口罩都差唔多接近有十萬嘅，其實。 我唔止啊，應該唔止啊，唔止十萬啊，係你派咗 好 多。 我諗唔止嘅真 係。你諗下五個一包嘅話咧，你係講緊大約其實係二千包到嘅啫，唔係十萬係講緊係兩萬包到嘅啫，點止十萬？ 唔止啊，我 十 個包啊嘛， 一定唔止 十 萬 包。 我諗你係講緊係十五萬至到二十萬。 差唔多二十萬口罩。 好多啊，睇個量係。 即係以我哋一個網台嘅力量， 係啊， 唔係舉國之力喎。 係啊， 建制派派緊係舉國之力嚟嘅喎。工聯會的口罩在大陸生產完是被他們扮在香港生產的，還要問政府拿資助的，而政府是全力資助工聯會打這個口罩戰役的，所以幾攰都好，我覺得一定要繼續做下去，送來的物資擺在門口，我拿回來有義工或者我自己入了之後就派出去，口罩也都有義工或者抗疫宣傳在這裡，或者老師上來幫忙將它拆開盒，然後在一個即係消毒嘅環境，將佢入翻落去啲乾淨嘅膠袋嗰度，然後一 pack 一 pack 就送出去俾啲區議員。 有心人捐嚟嗰啲膠樽啊，大小形狀不一，我哋全部都入曬滴露漂白水，擺埋貼紙送翻出去俾街坊。 呢個冇得停嘅，我覺得 手足幫手足啊， 亦都唔可以停，因為對家其實坦白講，你睇過佢哋啲資源，你就知道。即係洶湧而嚟，而嗰啲嘅福利機構攞到嘅資源，亦都唔會落到去啲議員手上。議員就好困難嘅，其實即係佢哋唔係話想唔想做，而你根本買唔到嗰啲。 但係十七個民主派主導區議會，而家暫時講得兩個區議會， 一早通過撥款 啦，係買到物資嘅咋，好多區議會仲係未買到噶。 因為阿劉光華控制住民政事務總署啊嘛。嗰啲 D.O. 點會幫你嘅啫？ 大佬，一個禮拜只係容許內部指引，就話哦，區議會開會啊，一個禮拜得，只係容許你開四個鐘頭，多過四個鐘頭都唔得咁樣㗎。 其實我有一個諗法， 內部指引而家係我哋開一個會議啊，講下交通都唔止四個鐘頭啦， 係。我有個諗法嘅，就係咧將地區建制派派嘅物資咧收集好，係，然後咧收集完之後集中 再轉贈， 然後咧就去轉贈。是不是 我不是我們提供資訊都可以，其實我們只要印單張，記住去哪裡拿，告訴街坊聽要提供資訊、啊、快點去拿，值得拿，繼續拿，不要輕放過，因為抗疫嘛，是我們不是分黃藍的，這樣是 不是、啊、街坊拿的數目有限、啊、我意思是發動多些人去拿完他們的物資、哦、然後集中起上來 再分派給其他區需要的， 都可以， 都是一個方法來的，還掂佢都係黨國機器無限資源嘅，根本係佢而家根本從來由一月開始就係玩緊呢個叫做 mass politics， 唔係 mass 啊 ，mask 啊，係口罩政治，一方面嚴控呢個出口，包括玩埋呢個美國，係嘛？1860都唔出口美國，香港亦都係如是，澳門就放，香港就唔放，醫管局都唔放， 唔聽話啦， 係啦，你班醫護罷工啊啦，醫管局都唔放。然後跟住而家放嘅就係俾工聯會、民建聯、新民呢、这個新呢、这個 新 民黨，其他非建制派嘅又唔放。咁佢哋唯有靠自己去網上撲啊、買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好啦，而家開始，你而家全球採購一大碌都難咯，因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 一開始嗰陣時候， 佢哋就會留翻俾自己嘅國民， 或者佢而家未有，譬如南美洲嗰啲國家未有都好啦。東南亞那些他都會有個 reserve 的了，開始他要整定個庫存在那裡，是啊，譬如他的庫存可能就是溫一有爆發可以頂到一個 防範於未然，這樣 他的話他的庫存可能要過成億或者兩億的口罩庫存的時候，他哪裡有能力去那些廠哪裡再有能力出口呢，被政府收購了嘛，會所以我說第二波那個口罩恐慌是會出現的，這件事是不是危言聳聽的，真的。所以記住，如果有 N95 的朋友呢，而家唔好用住，真係嘅。當有需要嗰時候，因為 N95 可以頂得耐啲啊嘛。 係， 即係嗰個 N95 嗰、那個，特別1860啊嗰啲，可以頂得耐啲。而家最需要嘅係咩呢，就係、是、keep 住嗰個抗疫嗰個 spirit。我覺得呢半個月 大半個月嚟講咧，係香港人嘅抗疫嘅意識係相當高嘅，我覺得，亦都係今次令到香港未出現大規模社區爆發嘅一個居功至偉。 係啊，呢個何柏良講得好清楚， 講得好清楚， 講話唔係淨係呢個嘅武漢肺炎，而係話差唔多所有類型嘅流感本來係喺呢個時間爆發咧，而家發即係嗰個出病發病率啊。是大幅下跌，有部分咧甚至乎係去到零嘅。即係換句話講，因為香港人嘅防衞意識強咗咧，令到好多過去出現嘅流行病或者流感都大幅減少啊。係 因為如果咧你諗到嘅，即係好多譬如我俾啲物資阿 Lens 嗰陣時， 係 佢仍然係寄居喺阿譚俊賢嗰度。 哦，佢仲未揾到辦事處。 我想你都是啦，清姐啊嗰啲， 系啊， 都有呢個問題啦。即係好多新當選嘅議員，根本上佢亦都唔幫你，民政事務處唔幫你，房署唔幫你，根本就夾埋一齊去阻礙呢個區議員行使佢嘅職務。 係啊，有啲區議員而家連津助都未攞到啊， 津助未攞到，辦事處未有， 津助未攞到， 群情洶湧就鬧我投咗你票，點解你冇口罩？由一月已經開始俾人鬧，咁你諗下點樣可以？如果唔係大家可以即係。做得多少去幫的話呢，大家一選完之後就中了他這個所謂借抗疫來去幫建制派選舉這個這樣的總路線的，這個已經是毫無疑問，這個是中共現在在香港的一個最重要的施政來的，你不需要問的。其實這件 事政事務處的會計部就啊，我突然之間因為有很多人換了，很多前任的議員就卸任了，關閉辦事處，我們很少這麼短的時間要處理幾十個關閉辦事處的單，所以新任議員那些你們就要等一等了。很多議員，那些新任議員窮的民主派議員自己揞了幾萬元出來開拔費啊，開辦事處啊， 買東西 還沒拿回，請人手做事還沒拿回，還 有買火酒啊，搓手液啊，買口罩， 係啊， 仲要買貴價口罩去派。 係要幾個議員夾20-30萬去落訂咋，唔係全數啊！記住係落三分之一訂啊，都出事啊！係 嗱，我覺得好緊要，點解咧？因為我哋城寨咧，我好感激一班喺海外嘅聽眾。而家呢個禮拜冇乜讀佢哋嘅名字出嚟，但係唔代表我哋收到嘅包裹係停止，仍然有好多海外嘅聽眾喺佢哋自己嘅國家。買到不一定是歐美的，有些是在大家想象不到的地方寄回來，中東啊、土耳其啊等等，他們拿了的物資回來，我們也都即是我有機會給大家看看張照片，我將不同的口罩的那些的個盒啊， 個盒 拍嗰張相，係世界各地乜都有嘅，波蘭文又有，土耳其文又有，印度文又 有， 泰國文又 有。 有 啲你搞一輪，你先知道係咩文啊？ 係啦，係因為咁樣嘅啫，我哋係冇能力去大規模去同呢啲工廠啊去丟嘅，其實係。但有一啲有心人，可能佢10,000-10,000咁樣攞上嚟，咁我哋當收集到一個禮拜嗰陣時，有一定嘅數量，就可以將佢呢個過程裏邊將佢包裝好曬，又可以再俾一啲議員。我覺得呢個係 long term 一定，唔係 short term 嘅，我覺得係 long term 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其實仲有一個題目要講嘅，我哋就係 咩？講話呢個黃色力量重創咗呢個美心。 哦，睇下點樣重創美心先。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